修复师傅就采用了蒸的办法。经卷纸被蒸汽慢慢湿润，每隔几分钟就取出来晾一下，等到全软了之后，再用细针几厘米几厘米的将粘连的纸页挑开，最终将古籍修复如初。 蒸， 所以这个蒸啊，不是像蒸馒头那个蒸，是吧？实际上就是什么呢？用北京话讲就是虚一下，就用蒸汽虚一下，因为那个蒸汽它是水分子嘛， 嗯， 那蒸的过程， 润， 哎，让它润一下，它润一下之后呢，它又没完全湿透，在这种状态下， 嗯， 把它揭开。所以它是一个介乎于干和湿之间的这么一个，就是半干半湿， 嗯， 这么个解法。 对， 在历史上，修书匠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业。古时候图书制作难度较大，所以修书人的地位也相当高。每一本书在抄写和修复完之后，甚至会署上相关工作人员的名字。宋代以后，图书的制作成本降低了，同时纸张也变得更薄了。很快，修书就成了一门手艺，在当时的汴梁、临安，这个行业曾盛行一时。裱背等传统的装帧技术也在那个时候逐渐发展成型，并沿用至今。 那个《史记》里面写这个孔子，在晚年这个喜欢这个读这个《易经》，尾编三绝，就是编竹，编那竹木的竹简的那个绳，折了好多次。那折了很多次呢，你要肯定也得重新给它接上。那这就是最早的一个修复的萌芽。 嗯。 啊，宋代你看那个《清明上河图》里面是有书肆的，就是专门卖书的那个单位。啊，到明代的时候吧，这个南京有裱别胡同。这个移都到北京之后，北京也有裱别胡同，原来在前门附近，啊，裱别胡同，那就怕是一个行业的人， 好闹， 都住在这一地。就是咱们现在所继承的技术，上就是我的上一代的技术，应该是清末民国的，就是宋代时候修书什么样，我们现在不可推测了。因为每一代都有新的东西进去。 上世纪70年代，杜伟生从部队退役后被分配到国图，开始了自己的修书匠生涯。此前修书行业采用的是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，而杜伟生则享受到了特别的待遇，所有的老师傅们都教他。不过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他勤学苦练，业务水平也大幅提升。 那时候就是容不得师傅说不好，但这个容不得不是说就是我反抗，就是我比如说师傅说这点还有点毛病，就说算了，就是下次注意。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不行。我们裱画啊，过去这个是没有喷壶的，没喷壶的话呢，就是打水怎么打呢？就是拿这个中刷蘸着水往上打，但老师傅打的水呢特别匀。我打水就一块一块的 啊， 那块他就告诉你怎么打，打完之后就像年那时候，十二点那个吃饭，1点钟这个上班，中间呢吃完饭之后还有点时间，老人的话都搁里边就找个地方躺会儿，我就拿个脸盆站在外头，我就往那砖上打，那外头不是地砖吗？这一块个打那等那地砖也比跟那个差不多那么大，就练得准 啊， 练得散。 在师傅们那里，除了学来修复技艺，杜伟生觉得学到更多的是作为一名修书人最该具备的态度和素养，这也是一代代修书人传下来的珍贵财富。 古书上很多的名称，比如说什么书头啊、书脚啊、书背啊、书脊啊、书口啊，啊书眼，它都是按照人的这个起的名字。所以这些这个就是过去的古人呢，是把这个书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来看的。所以这些老师傅的话，他对这个也非常尊重啊。你比如说片纸之字不能丢，你对于他们来讲，他们说实话，最当时我来的时候，他们那些老师傅，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小学4年级，是吧？但是他们就是对古籍的这个认识，我觉得这包括现在的年轻人，都值得学习。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就是76年的时候。做了一件这个出土文物，就是当时是在新疆出土的一个纸棺材，因为它是棺材嘛，它上面有很多湿，原来那个湿水都干了，是用纸糊的一个东西，揭不开的时候就放水里泡，非常味儿，那个臭味，你们都想象不到的那个那么臭， 就湿臭的那种， 对，湿臭的时候，

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今年是九十岁，周岁已经过了，往九十二里数呢。